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杰特， 我是每日， 今日是2021年12月18号星期六。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这个礼拜最大新闻就系 G 出入三，全球八第一日听讲，第一日香港第一日就800万票房，超级夸张。我睇早场爆晒嘅， 都唔知几耐冇试过有啲戏院入边系连一个位都唔剩。 系啊，我就早场9:30爆棚啊，仲有啊，我喺尖沙咀 IMAX 睇咧，佢系有啲特别版嘅戏飞龙特别一张 po 硬纸嘅 poster 噶，红中骑士啊，咁诶嗱，其实我讲呢度出街时都差唔多睇咗晒，我连香日本都睇埋噶啦。套片纯剧本嚟讲好差，但你唔好理一套娱乐片最紧就卖钱，差唔多佢全球爆棚爆满啫。佢喂，我睇嗰场咧系由头拍掌拍到尾嘅。 即系我见个评价几好啦吓， 佢颠覆咗所有即系专业电影嘅一个逻辑咯。边个话好剧本先系好戏啫？只要剧本垃圾到唔系剧本，一样收得你吹啊嗰只咯。不过依个就两个 喂，你应该系会另外录一次去录噶啦。 我会连埋，因为我而家等紧，其实咧最主要我就等紧Disney Plus 上《永恒族》嘅，我会连埋《永恒族》一齐讲嘅。因为《永恒族》其实。听我个妹讲，其实唔差嘅，但系啲 fans 就麻麻声，咁我就等埋啦， 好啦， 呢个等埋先再讲啦。好，咁我就 好啲事前预告讲完啦，我哋正式入主题啦，系嘛？ 啊，首先讲咗啲附文先，剧本家信本敬子就嚟世，咁咧，但系最近即系就一提翻起啫，就系 Cowboy Bebop 嘅动画版 Mark Cosper 嘅剧本都系佢写嘅。 即系容我讲句不谨慎嘅说话，系咪俾佢激死啊？ 唔知啦，应该 讲笑啫。 咁就佢就好似 cancer 嘅，又系医好耐噶都。 啊，即系睇下个时间点，真系我唔知系唔吉利啊，定系真系 食到癌 啊？咁啊，因为即系佢唔系最出名系 cowboy， 但系大家期待，而且仲要啱啱好个时间点就系真系晚出咗，跟住劣评如潮，跟住宣布腰斩，跟住就话佢死咗啦。个时间点真系好 perfect， 好完美。 佢嘅剧本又点讲咧？我又唔谂话佢特别好嘅，但我即系睇过佢嘅几套，睇过差唔多佢代表嘅动画都睇过啦，包括咗睇先系 Wolf Ring 好似系，咁嗰套都系点讲好难形容啦 ，Wolf Ring 即系江川千斋啲嘢，所以就叫做咁样啦，即系叫祝佢安息啦。嗱呢个咧就其实差都系少桑噶啦，就八奈健成二超老牌声优嚟噶啦。咁近年轻式嘅动画迷比较知道就系佢系龙珠界王， 仲要系初代啊。 系啦，咁就91岁啦，今年即系佢喺佢官方公布啦，青二 production 公布就系佢91岁啦，今年咁都 OK 啦，都咁呢个年纪就都冇咩好讲噶啦。好啦，咁讲起白事就讲红事啦。就是、声优田野麻美就结婚，另一半咧就系、是、演员嚟嘅，就系、是、北川良，就佢、是、好似系睇先， 偶像梦幻祭， 武来剧出身嘅，都男嘅，若然藤四郎就做咗啲动画舞台剧嘅演员嘅，咁啊田野麻美就算老牌声优噶啦，即系佢个讲法好衰，觉得佢而家卅零岁啫嘛，咁佢之前做Smart Pillow Killer 啦，日日西啦，丧尸作贺咁，而家唐 Saki。咁咧，另一个比较其实唔系佢代表作，但系好人提到嘅《Love Life》新衰里面，绿岛姐，咁亦都成《Love Life》家族里面第三位结婚嘅成员，第一位系大桥保证，就比较少人提到，因为佢喺《Y 市》嘅杏树咧出场机会唔多。咁第二位就三心玲子，咁第三位就系佢啦。咁就佢算系几最大消息嚟嘅，因为嗰日佢系因为两个都算系得演艺人士，而且北川良其实系几有名下嘅，所以嗰日佢结婚嘅时候咧喺 Twitter 系洗版嘅，去到以声优嚟讲算几高规格噶啦，尤其是阿田野麻美其实唔算特别红。咁讲完啦，咁讲下红事讲好啦，讲下其实需要跟进报道嘅，就文春炮新料又系关铃木达央事，但系今次系帮佢讲嘢。咁简单讲下佢一篇专题啦。首先就话铃木达央。喺嗰日，即系喺佢入等入院之后，本来咧其实咧阿佢老婆咧 Lisa 咧就谂住离婚嘅，但系咧阿铃木达紧急入院，阿 Lisa 赶到去之后，阿铃木达一喺医院度又即系哭二又三上吊战术成功，就哀终于就令哀到 Lisa 回心转意，而铃木达一就表示反省咧，首先铲咗佢个拉亚卡，肯定斩断晒同 A 小姐即系不伦对象咧嘅所有来往，跟住禁酒禁咖啡。搬出旧居，去咗同阿 Lisa 喺新区重新开始， 然后咧就走去事务所同又挨又西，就话想去配出想演出，咁事务所俾佢俾机会佢就翻录音室，录音室都系打气。而另一个咧就系桑尔话明，最澄清咧就系、是、流传咧佢所谓嘅录音诶 demo 带流出事件咧，桑尔就话冇咁嘅事，因为喺嗰件事发生嘅时候根本未有 demo 带，即系话冇流出嘅可能性嘅。咁大致上系咁样啦。咁呢篇嘢其实重点就系、是。当初咧，依单嘢咧系文春拍爆出嚟嘅，系搞到阿铃木大一嘅即系难听嗰句，即系鸡毛鸭血。但系而家反而铃木文春拍自己跑出嚟，帮佢叫做咩求情啦，又唔系话澄清求情，即系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嗰只板斧。就我睇完之后就文春拍点样捞得掂咧，系有理由嘅。当其他咩 Don't Spot 啊、周刊女性嗰啲仲谂住落井下石，谂住绝，因为不断传话阿 Lisa 离婚啦，诸如此类，但系文春拍。我玩到够咯，呢、这个时候你仲打落水狗冇意思。但我帮你铃木达央求情，你翻生，我又赚一期书，跟住我同唱片公司又掹一翻，大家开心。即系呢样嘢，我睇就系、是、文春炮点解要去圈捞得咁掂咧，系有理由嘅。你打死讲真，你打死铃木达央对佢冇着数，但你救翻铃木达央，咁唱片公司又令你一个情，铃木达央令你一个情，你又可以买一期书，跟住咧啲铃木达央 fans 又开心。大家赚晒，即系冇嘢好讲嘅呢样嘢，我都系即系有时炒八卦新闻咧，系有啲系要啲点算唔系应该要知识同经验啦，知道咩时候收咩时候放嘅。虽然话铃木达央喺作品咧都仲系落紧画，即系好例如话啱啱好着魔王嗰个咩魔王不识格者自期咧，就换咗阿梅原咗郎啦。 魔王学员的不识任者， 系讲咁垃圾嘢。讲真，其实我觉得 要嗰度我哋去评价相当地高，即系你睇起嚟好似系垃圾，但系其实几过瘾嘅呢套嘢。 系啊，但系呢套嘢佢换咗梅原啦，咁我觉得换梅原都算，你系点解拣梅原咧？因为我嗱。绝对个人意见啦，我觉得梅园系几系靓仔声优里面我嘅最唔识做戏其中一个嘅。 但系理论上咧，佢唔系俾人炒嘅，佢系话因为暂停活动，所以要辞演。虽然我搞唔清楚呢个套嘅辞演系指事务所去帮铃木大央去辞演啦，定系本人去辞演嘅，我唔肯定系边一种。 应该系事务所啦。 系啊，但系总之就唔系制作组嗰边主动踢走佢嘅。 咁就呢、這个就冇嘢嘅，咁我咧系。你讲真的，你出咗咁大镬嘢，摊头半年都应该啦。而且佢讲真的就系你半年，你都未够半年，八月啫嘛，未够半年，文春炮就开始放风帮你洗白啦。你炒乜？你炒咗个盗宝剑，而家仲系雪藏紧阴功，因为大家都滚啫嘛，顶佢个肺。不过算啦，这个就即系唔好讲，就唔好讲啦，啲炒咁远啦。好啦，郭声优讲下跟进报道嘅。咁之前讲过啦，声优事务所 profit 关门大吉啦，光明结啦。咁最大问题就系你旗下啲声优点算咧？咁咧就而家有啲新嘅公布啦。首先之前讲过，江本信彦就话会开间新事务所接收晒同事啊声优啊同僚咁样。咁一间事务所叫做Lucky Dog 就咁咧，依间事务所就系有接收前 profit 嘅三十四位声优，包括咗鬼头明里啦、法口慈爱啦、江顺、长妻树里、石见武菜香、长谷川玉美、高森内津美、三泽麻里惠。比较有名啊，呢啲系咁咧，冇接收嘅首先就系游碧咧就过浪青儿蒲料笋，咁石上正香、石谷春贵人板太斗咧就过档债就集，道边港咧就过档Can You Office， 至于大石川介人咧暂时未知，但如果石川介人都过档大宅嘅话，就差唔多叫做咩，有个石字都过晒大宅噶啦，好妙啊！石上正香、石谷春贵，我仲以为咁系石川介人都过档埋大宅咧。所以佢即系咪就归啦？唔系有个留喺度嘅，石剑冇枪，石剑冇枪就留喺拉根多嘅。咁就即系最大粒嘅游牧兵就被清二立咗啦。咁而家就真系睇下第二另一个大粒嘅石川家人点啦。以佢嘅 level 嚟讲，独立又冇问题，过任何事务所都冇问题嘅。咁我觉得佢嘅情况应该都系有可能独立嘅，佢或者系其他啲冷门事务所啦。讲真，去到佢嘅名气。亦都唔需要靠事务所搵食嘅佢，咁大致上佢而家睇佢安排，应该三月都顺利过渡噶啦 ，OK 啦，反正有咯，唔通我要担心阿铃木玉啊铃木碧搵有冇 job 接嘅咩？嗱，跟住咧，而家单就系新消息嘅，首先欧查文新欧查文，2022年5月13日公开， 都系嗰样啦，但系呢个字应该读。 中文应该读新定读真啦，就系、是、又系嗰、那个又系嗰、那个咁嘅老梗啊！ 我觉得重点系佢官方宣传图见到 Ultra 文企喺个海边嗰张图咧，好奶暗夜兽灵嘅顶佢个肺！我系联想到咩？外国暗夜兽灵咧，当年系 学生年代咧拍嗰套特摄片咧，外国战队大日本嘅。屌！我黑夜你唔玩系啊嘛？你可唔可以？你仲有冇咁 hea 啲啊你？虽然话个监督系佢通好真字，但屌咪入佢啲人，总之系一个睇我睇个嘢有好多吐槽位噶啦。 暗夜佢自己本身玩埋啲咁嘅嘢，我真系有啲惊佢真系会玩翻嗰啲复古嘢翻嚟咁啊。 佢唔出奇噶， 即系 佢某意义上嘅癫佬嚟嘅。 即系之前真咗斯拉嗰阵时，已经系大家通住个名都勉强去睇下，利用呢个先，即系同时表现到呢个真同真呢个系列嘅 series， 即系呢个原作破坏机系列。到底可以玩几多耐？我真系唔知道，诶，佢咁样玩法啦。 唔知啦，因为之前真哥斯拉其实当时睇真哥斯拉就好妙嘅，就系、是、当时咧，佢同嗰套同韩国片《斯拉列车》差唔多时间上嘅。咁咧，我评价就系、是、真哥斯拉就咩用日本哥斯拉包装做政治片，而《斯拉列车》就以灾难片包装嘅韩国片，基本上但系都系嗰类嘢嚟嘅。 呢次咧，歐場咪有個好處咧，就係、是、咧，咁你變身得三分鐘嘅啫嘛，咁剩翻嗰117分鐘點算啊？開曬會 唔出奇噶，暗夜搞暗夜，同埋尤其是佢同通口真子都係嗰脱人嚟嘅，啲奇離怪嗱，呢個啲怪胎嚟嘅，佢有咩做唔出啫？我好刻薄講句，好啦，咁講完歐場咪就另一套啦，就 Greta 文到呆入得呆咧即係忙啦。总之就系、是、原谷动画嗰两套表面卖机械卖超速机械人上卖女嘅动画啦，就完全新作剧场版决定。 都睇一睇啦吓，我哋以前旧亦叫电光超人，但系通常大家都已经唔记得咗呢个名啦，而家就大家都叫吉特文噶啦。 吉特文同埋都系戴斯蒙咯。总之就系剧情麻麻地啦，又唔系转唔掂嘅。大家系去属于为睇女啫，即系话扮机械杀晒，扮机械话啲女杀晒，冇扮机械呢套嘢，会唔会有人睇咁滞去到？好刻薄嘅， 因为嗰阵时就啱啱喺国家队之后啊嘛，系、大家对佢毫无期待之下，突然间晒咗出嚟。咁啊，而家呢度睇头嘅地方就系版机社久违地上到电影版啦。咁佢系咪攞得到足够电影版预算去整佢啲佢中意嗰啲画面咧？可以期待下嘅。如果佢真系做得到的话啦，即系因为如果佢哋可以唔使睇预算全开嘅话，其实净系睇画都已经够精彩噶啦。但是而家嘅版机社仲可唔可以咁样玩法呢，就我有啲疑问嘅。不过姑且睇睇咯。 O K 咯，系咯，姑且睇，姑且睇之啦。 咁啊，另一个我基本上系唔使当帮佢担心预算问题噶啦，就新海诚。 树尖麻雀关窗啊？ 树尖咩应该系人名嚟嘅，所以应该唔系麻雀嗰个树尖咩啊？即系嗰张图就我第一样谂就系、是，如果油晒红色就系随意门嚟啦。 叮当随意门， 不过佢讲嘅应该是指系嗰啲心灵封锁啊嗰类咁嘅嘢噶啦。 叮当随意门啦、啊，异世界食堂嗰类嘢。 唔系，我嘅意思系佢同随意门啱啱调翻转，佢唔系象征住连结，而系调翻转系象征住封闭。哇，呢、這个因为净系得一张图，我真系只能勾估嘅啫。即系而且以阿新海诚所中意做嘅咧，就系、是、封闭。即系对门嘅封闭，然后点样突破心灵障碍 ？Something like that， 你知道新海诚最中意玩呢啲嘢噶啦。哎呀，佢就话2022年秋天公开，咁如无意外应该就唔会有啲咩大型期噶啦。因为佢公开得咧，其实咧佢已经进步去到一定程度噶，唔系而家先开始做噶、即系唔可能而家先开始做嘅。喂， 而家应该做咩后期啊？不过嗱，好真嘅，我觉得鬼灭其鬼灭其中一个救咗佢咧就系咩？佢救咗新海诚，以前咧大家对新海诚嘅期待超大，但系而家就超佢新海诚点拍都去唔到鬼灭噶啦，咁大家反而就冇咗个压力，就咩期待新海诚下一套嘅票房啊，反而大家就咁做咩一有名动画监督拍新作，咁我觉得佢会拍嘢会比较轻松啲嘅，即系冇咗压力啊，因为之前天地之子个压力系几大下噶。 但我睇天气之子嘅表现，我觉得佢根本就唔怕呢啲压力咯。如果佢真系会受呢啲压力嘅话，天气之子唔会拍成咁噶。佢完全系拍嚟自己爽噶。 但系 佢够卵死攞几十亿落嚟，系拍一套自己爽嘅片啊！即系作为一个导演，真系扶火我求啦。 咁全不过有一样，即系依样有好嘅就系、是、一套鬼灭，打就系、是、屌鬼灭，点可以赚收400亿啫？即系我讲系21世纪咧，好多嘢颠覆咗我嘅常识嘅。不过就唔重要啦，依个有机会再讲啦。好，咁讲下不祥事嚟嘅， 咁就 La Cayosi 一套少兩套少女漫畫，就叫做夏拉 Pecco Pekin Cafe Tomo Toji La La Leo， 就突然再中了。 呢、這个可以算少女漫画咩？ 嗱，佢都成少女， 即系我点睇佢都系儿童向咯。 唔系少女当少女嘅， 本杂志系少女杂志，系 少女漫画杂志。Cross 嘛， 佢嗰个系中低龄小学生，最多都系高小程度嘅程度嚟嘅咋。目标对象我知。 唔好讲笑啊！我买我好多年前买过两三本嘅，因为送嗰啲特典咧。 啊，唔系讲《娜迦优时》，我讲个作品本身啊。 哦， 即系嗰啲啊，佢应该系嗰啲比较女儿向，我会将佢分类做女儿向啦。虽然佢系一个少女杂志定上边连载，咁点解要咁强调女儿向呢？因为咧、那个所谓罪名咧，你话好严重咧，就唔系真系好严重啊。我知法律上啊，但系完全就系社会死亡嘅嘢嚟噶啦。但系好简单，成日阿剑心个作者 黄新闻 你睇下和尚嘅新闻都系虽然呢个就比和尚新闻严重嘅，因为你系只系睇啫，佢系出手嘅。 因为佢嗱，佢传闻就话可以对细路女露出性器官， 强制猥亵罪啦吓。 系啦，结果呢个作者就好似有缓刑嘅，即系唔使即刻入狱嘅，但系 判监三年，缓刑五年，即系从我哋之前提到啦吓，判即系五年之内唔犯就当你冇事，就等埋就唔使判你，唔使踏你入去。 其实就。不过可以缓刑就唔严重嘅。 缓刑五年其实即系点讲啊？对佢唔系好信任嘅，老老实实，即系佢呢几年正式定定做人咯，即系见到幼稚园啦嗰啲地方要运路走嗰只程度咯。如果你唔想， 但可以缓刑就严重极有限噶啦。 啊，咁当然啦吓，即系因为呢个罪本身都其实几重，严重猥亵可以判到好重嘅，咁正正等于我哋香港非礼啦。但系重点就系点解我要提翻佢个连载作品系女儿向啦？就系点解大家会咁关注？就系、是、你一套连载女儿向作品嘅作者竟然对细路女出手？ 佢之一啫，因为其实佢叫联合作者嚟嘅，即系有一大堆人去编剧嘅。 咁佢都系作者，总之我唔管其他作者啦。总之呢个作者系咁样做。咁大家个反应咧就会比较大，就系、是、佢会唔会利用呢啲嘢，无论系作品本身影响到个细路女，定系利用套作品本身嘅便利，即系譬如话话俾个细路女，我呢个系作者啊，嗱我而家话俾你睇啊，跟住就即系叔叔买金鱼嗰啲嘢，虽然而家系死鱼啦呢个嘢， 边个金鱼啊？呢、這个年代真系唔好烦恼啦， 唔系话死，唔系自己套租埋系死鱼咯，啊咁啊，即系佢，所以大家个反应会比较大，就系、是、因为佢，就系、是。因为佢系一个画儿童女儿向，唔知系儿童向，直情系女儿向漫画嘅作者咁样咯，所以佢停连载就应该系梗噶啦，甚至佢嘅漫画生涯应该就系从此终了噶啦，即系应该系直情系唔会再俾佢翻转头噶啦。 不过佢就冇出名嘅，即系而家，佢冇公开过当时嘅名嘅，咁就嗰句咯，唔公开真名。你点乜都得噶啦，好老实嘅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咧， 你意思系若干年之后，即系若干个歌月冷河之后，就改过嗰个咩名，重新上路啊嘛。 系啦，呢啲嘢 有可能嘅，但系我觉得佢最少连呢个原本做开嘅个作品类型都要改啊，即系如果唔系，好容易俾人影翻出嚟嘅啫嘛。 喂，不过因为讲真系要呢圈睇我咯，睇你人物嘅啫，呢圈。 就因为呢个世界，虽然日本会好少少嘅，对细路仔出手系死罪嚟噶嘛，社会性嘅死罪嚟噶嘛。即系我嘛嗰一单，每一个唔系好熟嘅人都系同一句就系、是，原来佢而家先从政噶。咁我要解释翻一样嘢，从政同参政咧系两个概念嚟。即系理论上我都算系从政嘅，但系我系冇参政。 咁咧就嗱，简单就系、是，日本自由民主党，即系自民党啦。就多放风啊！佢未正式宣布嘅放风。漫画家赤松健就会去推举赤松健参加明年嘅参议院大选补选，俾你代表制。 咁样要解释少少啦吓，喺日本入边咧，佢唔单止可以代表某个政党出场嘅，即系佢填嗰阵时咧，佢可以填自己个政治联系啊嘛。如果系香港嘅话就系、是，但系佢呢度咧就系佢系会话你系边个推荐你嘅。当然你是自民党的人，他当然可以自民党推荐你啦，但理论上你不是自民党的人，他都自民党可以推荐你的，甚至你是自民党的人，民主党都可以推荐你的，即是他日本的玩法是这样玩的，即是他不是纯粹要填政治联系的，即是他可以无党籍情况之下受自民党推荐的，而家就应该是这一种，而他参选那里是我觉得是市议员来的，其实就很小，老老实实。 通常呢个而家一定系啲细小小区有咩菜选下，跟住上啦。嗱，咁其实重建呢几东海之咗好多年啦， 佢喺啲公共议题上面其实发声好多嘅，尤其是低啲版权啊嗰啲嘢咧，佢系好活跃，活跃到我觉得就系会唔会过咗火位咧？咁而家唔争在啦，你都关键就系你都咁多啲政治问题，咁多参与咯，唔争在做埋议员啦。 如果从政嘅话，其实通常有两条路嘅，一条就上位路嚟嘅，就系、是大学毕业，咁你本身就退相关科目，跟住然后就直接加入政治团体，由低做起。通常呢个系上位路嚟嘅。另一个咧就系由压力团体做起，可能你关注啲某啲嘢嘅，即系譬如大家香港人最熟嘅就系廿三条关注组，最后变咗公民党啦。咁、或者系以前其实民主党嘅前身呢、这个港同盟，其实以前都系一扎压力团体组成嘅，即系佢其实就系行紧呢一条路，就系、是、首先佢关注呢、这个佢关注就系呢个版权问题啦，吓、呢个创作自由问题啦，咁。通常情况下咧，就算你系名人都好啦，其实喺你去到一旦去到政治层面咧，其实啲议员甚至连见都未必肯见你嘅。呢类咁嘅钉我碰过唔少噶啦，所以佢下一步就肯定就系、是、咁，你班友仔唔去关注我关注嘅议题啊嘛，咁咪我选咯。即系我觉得佢嘅思路系咁，我代入佢嘅话，我嘅思路就系咁。咁我选嘅话，点解佢揾自民党？因为其实佢嘅政治理念嘅话，其实同自民党唔系好相近嘅，反而系比较近民主党嗰边嘅。问题就系而家民主党，或者日本嗰、那个啊，唔系香港嗰、那个，日本嗰个民主党对自民党嘅执政毫无威胁。咁所以佢就系好明显就系西瓜大厦里边揾粒大嘅拍把头。咁我入咗你入边，最少我可以做到个议员啦。然后我咪可以推动我想需要推动嘅法案咯，即系佢个路就应该系咁样行嘅。咁调翻转自民党嗰边咧就好简单啦，自民党其实一个严重老化政党嚟嘅，佢靠住老人票基本上系坐定粒碌咁滞嘅，但系正常少少嘅政客都有呢啲咁嘅危机意识噶嘛，咁呢个老人家会陆陆续续死噶嘛。如果一路都攞唔到新年轻少少嘅，唔一定真系要话十几岁嗰啲年轻手头做，就算你就系点都要攞啲年轻少少嘅，咁佢先有时间老。咁所以佢就揾啊谢长廷佢嚟咧，就系干柴烈火，一边就要我要佢嘅权力，一边我就要佢嘅名气。佢就系揾个漫画家，仲要系大交识嘅漫画家，咁就系可以吸到一啲咧三四十岁左右中生代嘅人，即系其实老实讲啊，睇佢漫画嘅人都系三四十岁啦。 或者咁讲啦，沟啲乜鬼自由风俗法嗰反对法嗰啲咁嘅骑呢政党嘅票咯，因为知啦，又之前选举都好多咁嘅骑呢政党噶嘛，咩反对大江户清少年熟成条例嗰啲咁嘅政党咧， 总之就系、是、呢类咁嘅嘢，佢一路都想去攞啊，但系问题就系自民党自己本身啊，系做唔到啲咁嘅人出嚟嘅，即系佢系冇咁嘅土壤培育到出嚟，咁佢咪请外援咯。咁佢而家系目前都未系正，都唔系正式加入去自民党，只不过有联系啫。不过你都可以当成系嗰个派系嘅人嚟噶啦，嗰个体系嘅人嚟噶啦。依家系，即系佢，所以佢想要啲咁嘅人去补充佢个较年轻面员。我要加个教子，因为其实都系讲紧三十零四十岁嘅人嚟噶。我谂徐从宪嘅读者应该好少低过二十岁噶啦，已经即系细过二十岁嘅，随时都唔识佢添。老老实实，佢出道嗰啲时候，佢哋都啲而家啲廿岁留下都根本未出世啊。不过而且仲有咧，就系唔止系佢啲读者嘅，就系讲紧佢毕竟系一个知名漫画家啦。咁佢就喺日后要代表 ACG 发言咧，你可以想象咧，乜捻都揾佢噶啦。只要系 ACG 相关，就会拥护佢噶啦。你当然啦，新庭太郎都会有份噶啦。即系总之就系呢类少数同 ACG， 即系点讲啊？喺政治上可以话出咗柜，真好认证啊。喺日本咧，你承认自己一个宅咧，系出柜嚟啊。一个出咗柜嘅议员。佢就好有可能会可以吸到呢类所有嘅，唔止佢嘅读者嘅，系所有 ACG 嘅圈都有机会系佢嘅潜在嘅对象嚟咁样咯。所以对佢哋两边嚟讲都系一家便宜两家着嘅。咁其实对我哋嚟讲可能都系好事嚟噶。咁因为佢再推动相关嘅法例嗰阵时咧，就唔会好似以前咁得个港字，因为之前好几次佢系。有做嘢嘅，但系得个港字，佢唔系话佢得个港字，而系佢真系只有舆论方面嘅能力，佢就冇实际上影响嘅权力噶嘛。咁而家就可能会好啲。咁我哋即系日后要推动啲不收湿鸠怡保法啊、版权法啊嗰啲嘢咧，咁就有个人可以帮我哋顶一顶啦。多即系除咗新年太行之外，再多一个人啦吓。咁点都好啲啊！对我哋贼嚟讲，就系最少有多把声去代表我哋啦。虽然你系咪认同阿洪重本人咧，就另一回事了。但系最少个状况会好咗啲啦，咁样咯。 好，咁另一单啊，阿 Stanley 啊， 又系啲知名制作人啦，不过就 先走诶、走诶、 人哋都走咗几年啦，大佬。 好心你诶、好心你就唔好用人哋 account 啦，少真系，即系用人用 send 呢个 account 去做宣传。 即系咩事咧？就系、是大家应该知道阿 Stanley 系挂仓噶啦吓，几年啦，应该系三年前死嘅。 三年啦，做佢最后一套，我印象中好似系 诶，嗰套真系唔好，嗰套黑历史嚟屌啦先。不过唔紧要，总之佢个 account 就依然喺度正常啦。大家都知道，其实人死咗个 account 所有嘅嘢唔会咩吓，尤其是呢啲名人啦，其实佢个 account 可能有啲人会继续去帮佢维护住嘅，但系其实系冇咗个啦，已经系。咁佢突然间就出咗个 cheat， 咁当然就唔系佢私人翻生啦，就系、是、应该系嗰啲管理员咁啊去宣传关于佢嘅 NFT， 即系 NFT 系乜嘢咧？就去我哋相关嗰个专题度睇啦，即系我呢度唔重复咯。咁好明显就系、是大家知道这个 NFT 大家赚得好紧要啦，咁佢好明显想参一脚咁样，咁佢其名咧就系、是、纪念佢本人嘅，咁所以用佢 account 去出，咁问题咧就系、是、大家睇落去咧就好明显就系、是、你知 NFT 好赚，咁你咪夹差乜脚捞死人才，仲要捞到佢本人嘅 Twitter 上边，咁啊结果俾人屌捻到开花。 唔系啦，我觉得你用死人用 Stanley 嘅 Twitter 接收下真系离谱，真系好离谱啊，大佬！ 你用佢个名都算啦，老老实实，你用佢。 我用佢，我嗰直情系唔应该用佢。你总之呢件事同佢冇任何直接关系嘅，根本就唔应该用佢个 account。佢 account 封印咗佢。 关系就有啲关系嘅，但系就都唔系咁样用咯，老老实实。一个死咗嘅人嘅 account 咧，老老实实，大家系好难接受佢咁样无啦啦再出翻嚟嘅。咁除非你话佢当我死嗰阵时就已经话我呢个 account 会转型成为纪念佢嘅 account， 会定期去发放佢嘅相关资讯之如此类，咁仲可以仲好少少。 有啲 account 系咁噶， 系啊， 即系我就嚟话系香港一个好有名嘅香港典故学者吴浩咧，佢喺 Facebook 而家变咗做咩？所有同香港典故有关嘅新闻啊小知识都喺度发表嘅，佢叫营运间。 是啊，即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这样做的话大家会接受的。但他是讲紧之前都偶尔会继续会提翻他生前相关的东西的。但是就个观感就真的很差咯，变成亦都有关于部分人对 NFT 的反感啦，这个之前 Steam 的时候我们提过啦，这个重重复啦。咁好啦，讲到 NFT, 讲到游戏，好啦，我们又要讲今次不是 Epic 啦，今次 UB 都是被人闹到开花啦。咁今次佢就公布佢个测试平台，唔识读 QUALTSET， 咁就系以后会搞 NFT 用嘅平台嚟嘅，应该系我未得闲去睇佢啲技术嘢，咁即系但系问题就系、是、唔知我唔得闲解，佢啲内部员工都冇得闲睇，根本成个 UB 都冇人识佢嘅。然后佢而家推出嘅首个试行计划，我望落去就系、是，其实咧你哋系咪冇人识 NFT 啊？成个 UBsoft 冇人识 NFT 啊？佢即系咩啊？俾玩 game 超过600小时嘅玩家就俾件稀有道具俾佢，然后你就可以加入佢，就话呢个系 NFT 嚟嘅。咁我讲，咁你同普通道具有咩分别咯？因为我之前NFT 个专题都讲过啦，其实 NFT 同一件游戏道具，除咗佢拥有资讯会写落 blockchain 之外咧，其实系冇分别嘅。即系佢而家咁样搞咧，我觉得佢完全系搞错咗成个 NFT 嘅用意咯。即系虽然而家啲人用 NFT 都系其实乱鸠咁试嘅啫，咁啊，我好怀疑佢哋内部系咪冇人识或者冇人熟，但又唔知边个老细觉得好似好有赚头、哦，因为而家好多嘢参入都系咁嘅状况啊。我亦都唔排除 EA 都咁样嘅，因为我喺嗰个节目入边提到啦，之前个 podcast 嗰阵提到。正式厂商即系我哋传统游戏厂商嘅参入咧，可能会令到呢个区分你游戏有个质嘅提升嘅。问题就系调翻转啦，佢哋熟游戏啦，但系佢未必熟区分链。呢个就我当初担心嘅嘢，而家就有少少咁啊端倪啦。咁啊睇埋 EA 啦吓，咁啊即系最少 UB 就我谂尚待改进，即系俾你慢慢玩下，反正又唔会蚀嘅，老老实实，你唔好抌钱落去就得噶啦。好啦，讲游戏公司，我哋拉翻去近我哋少少嘅日本嗰边嘅游戏公司啦。D 得社，我谂大家 up 出佢嘅作品，大家净系识得 up 出 FGO 嘅啫。然后 FGO 成个团体话独立就唔系嘅，佢系跳过咗成个 D 得社咯。虽然我都成日好怀疑 D 得社冇咗 FGO 同埋佢个 team 之后，仲剩翻啲乜嘢？ 你问我问边个真系啊？系， 即系因为我问咗好多人。 大部分人都噏唔出到底佢做过啲咩 game， 最多就话哦佢做过嗰啲企划系中途腰斩咗，因为你系事实嚟嘅，佢就系做咗啲中途腰斩咗嘅计划，即系佢做咗出咗。 英嗱咁啊嗱，讲翻呢件事先，首先就系Dell Lewis 宣布就话佢会将佢旗下嘅游戏开发部独立出嚟，然后卖俾Epic， 简单嗰个就即系简单嗰个就将 FGO 嘅开发部卖出独立出嚟，然后卖出去，佢就话DLS 佢仲有其他佢会继续经营其他业务，但佢有其他咩业务呢我唔好清楚。可能有啦，我唔知啦。 即係但而最搞笑或者最巧妙嘅地方呢就係呢，其实 Epic 呢本身就係 D 特其中一间母公司嚟。咁所以其实实际上就变成乜嘢啦， FCO 呢个团体由原本Epic 间接持有 D 特同 TM 社两个共同经营，即係理论上有三个老豆啦。嘅情况下变成咗佢淨係直接从属于 Epic 同埋 TM 社，而家就係咁样咁样咁样嘅状况啦。 咩好多清起码就係你唔需要以后 最撚冇用嗰嚿嘢直接走咗嘛。 因为讲就 Epic 基本上係唔多你嘅，即係讲就佢纯粹俾钱嘅啫。咁佢唔多搞佢。 俾钱啦，做宣传啦，做后勤啦嗰啲嘢囉。 即係佢但係即係游戏嗰实际内容係依然係 DW 同埋 TM 去搞咗嘛。咁冇 DW 最麻烦有啦。咁即係讲就纯粹 TM 社 control 囉。 即系当然你都唔可以劝到，因为佢话佢个 FGO 个成个 team， 我唔知佢成个 team 有几多人，大家熟悉嗰啲咩岩村啊、宗师啊，可能都会过埋去，我唔肯定。 嗰啲唔系噶啦，嗰啲唔会。我应该咁讲啦，嗱，作为一个 FGO 玩家，我所知嘅数二号叶良燕啦，嗰几个咧，应该都会过去嘅，因为嗰啲实核心真系做嘢嗰班友应该 真系落手做嘢就应该会去啦，但系上面嗰啲所谓嘅producer之类嘅 something like that。会唔会过呢？ 应该冇噶，走晒噶啦！佢哋全部佢升晒上神台嗰班友。 系预估就唔会，咁佢哋留翻喺 D 特社就搞佢啲奇离古怪企划。 虽然我唔知佢 C 特社做咩奇怪企划啊，我哋 咁啊，应该会系咁样割咗个最大毒瘤咯。如果真系咁样的话，就系割咗最大毒瘤。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就只不过系 Epic 同 TM 社直接操控咗佢，少咗个麻烦啲，少咗香龙小只鬼咯。 唔系少香龙小只鬼，唔好烦啦呢啲嘢。 咁啊。应该会好少少啩，因为譬如一个 D 特社佢之前搞英大战英革命啊，嗰阵时点解会出咗咁多问题？就系 D 特社上面嗰扎屎忽鬼，成日以为自己好捻识做游戏，出书定讲座真系教人做游戏。我谂紧你配叫人我教人去做游戏吓？即系我冇搞错啲咩啊？即系 喂，因为喺埋我依我依咁讲啦。21世纪好多样嘢呢几年呢係颠覆緊我哋嘅常识㗎嘛。其中其实 FGO 其中一样就係一隻冇保具 skip， 冇自用战斗。强制你玩家玩到最新进度嘅游戏，佢基本上 keep 住係长期 keep 住係呢最搵钱机首位嘅前几名嘅。 咁、哦、如果一个游戏以故事为好核心嘅话呢，其实唔係好罕见嘅。即係譬如公主连结纪念其实都系嘅。佢每次搞新活动呢，有啲重要关主线嘅重大活动呢，就会强制你要求你主线行到边度㗎啦。即係或者係啲新角色，某啲新角色同主线相关嘅新角色，佢有要求你去到主线同嗰个角色出场为止都要你睇晒嘅。即係会有咁嘅情况嘅。咁其实只係为免咗你自己叻睇下自己嘅啫。 但佢即係佢係佢好推翻咗好多所谓叫做手游搵钱嘅公式。而佢好搵到钱、 而且大家复制唔到㗎啦，咁啊。 係啦，复制唔到㗎嘛。即係即係头先我啦，就係一开头都讲啦，呢几年嚟不断推返咗我固有常识㗎嘛。FGO 其中一隻嚟㗎，所以而家冇咗一个自以为佢以为自己好掂，其实好掂嘅唔系你，係 TM 社，假设嗰个系蘑菇。咁我其实讲真啦，真系成 FGO 里面真系搵人搵画师搵声优 K 卡嘢，全部都系 TM 社话事嘅，几纯到 DW 啫。咁而家冇 DW 咯，乾手净脚 TM 真系 TM 社全力操盘，正式色略挂晒名啦，唔使烦。 咁啊，再讲一个都几破格嘅游戏啦，虽然大家都识噶，肯定识噶啦，地上最强没有之一嘅 MMORPG FF 十四，之前我哋提过啦，新资料片 6.0 上市，咁啊，净系先行测试版就已经塞爆咗个 server， 唔系好出奇嘅。咁佢跟住就正式出个资料片，就普通人玩家都上线啦嘛。啲友仔玩得好捻开心，我见到啲友仔系一个二个退捻咗个世界下边，唔捻翻嚟，直情系唔紧噶嘛，唔紧要。 啦，亦都见到好多新玩家。咁嘅状况会变成乜嘢呢？佢而家系要停售新资料片，直接唔卖，因为理论上如果你冇买过新资料片嘅话咧，其实你入唔到 6.0 嗰边嘅，即系玩到 6.0 嗰边嘅书先嘅。佢大概就停售咗，点解咧？话我哋嘅 server 失爆咗，系爆捻到我直情接受唔到新玩家了，所以佢就停售新资料片，佢压低佢个新玩家数目。即系本体嘅话咧，其实佢已经唔可能经通过停售去控制佢货噶啦。已经唔系当红或者什么了，我真系唔系好肯定，因为全世界嘅 MMORPG 得翻佢一只啊，定系乜嘢啦？总之就系呢一波 6.0 啦，经过各大传媒嘅吹奏啦，玩家嘅追捧啦，而佢出嚟嘅效果系听翻嚟都系唔错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其实系见多咗好多玩家咧系试下去玩佢，所以会搞到好多新玩家加入。而一个咁温咗咁多年嘅 MMORPG 嚟讲咧，其实几厉害啊！老老实实真系几厉害。 好夸张噶，因为去到就咩，佢连咩友都可以玩嘅。即系已经上到夸张噶啦， 即系佢而家之前延期道歉，跟住出得到啦，都要道歉。点解啊？我哋要停售，因为我哋个说法唔够。即系嗱，唔好再提嗰啲咩咁啊，增加说法就得啦。增加个说法其实唔系咁简单嘅，而且佢 话加价咩？ 而且仲要系你要估算到底嗰扎人到底系唔系话贪新鲜去试，新玩家流失率其实高达80%嘅。咁所以佢到底系睇定啲定系因为真正的增加咧，尤其是佢呢个 呢个层级咧，其实系要买实体嘅 server 嘅，系唔系话你网上拍个掣，即系我哋搞网站，其实网上拍个掣，同啲大主机商直接同佢话我要租多几多几多就得噶啦嘛，因为我嚟租噶嘛，但系佢哋系自钱噶嘛 server 系，咁就另一回事嚟噶啦。 因为佢一可能就开咗好难收翻噶呢啲嘢，佢咁大咁规模嗰啲。 啊，仲有另外好处咧，就系之前上个礼拜有一晚，应该系16号晚定15号晚，唔记咗啦。突然间呢个 Amazon 嗰边云端 server 就死捻咗机，咁啊结咗好 Q 多服务，用到佢嘅 server 都唔系完全连唔到，但系连线非常之困难。咁啊，包括但不限于 Telegram 添啦吓。咁一众嘅游戏咧，就涌入咗好大量嘅玩家。我睇到条线就见到哇，点解？因为嗰啲当然系先冇事嘅游戏噶，咁佢就涌咗好多，因为啊，你出塔出唔到，你啲嘢又做唔到啊，你咁你咪再打机咯，几得意。咁好啦， 又系跟进报道啦。 吓，跟住啦，咁啊，啱啱讲嗰句咧，就系其实系有啲误导嘅，因为咧地上咧当然唔系净系得 5F14 一只 MMORPG 啦，另一只都算几大嘅品牌啦，就系由细细个听到佢嘅名字，真系冇搞笑。天堂最近就出个新嘅天堂 Double 啦，就系出完之后就即系孤家影星下次嗰只咧，咁咧佢嘅中文版咧，好多人屌捻错游戏骨子啊，虽然呢个阵间先慢慢屌佢，呢次唔关我事啊，因为天堂德唔系游戏骨子去代理嘅，天堂德系佢原厂直接去经营嘅。咁啲人就话，咁原厂经营会唔会可以唔使好似黑骨咁烂啊？哇！但老实讲，我见到呢单嘢之后，哇！你都算厉害，真系你捻害。咁佢就话佢就封咗11次个封咗16万个账号，咁佢查啲外挂其他嘢，咁唔系好出奇啦。咁大规模去封禁，咁到底有冇误锁咧？有时真系会失情鬼鬼失错良民，大家知噶啦。咪都有啲人其实就系自己有身有屎嘅，但系有照屌嘅。台湾我呢、这个风气我真系唔知点解啊！你明明自己开外挂，你心中有数噶啦，然后俾人封嗰时候，你依然就走去话，我冇辜啊，乜乜七七，即系当对方唔会调资料出嚟噶，人哋封得你实有啲嘢噶，咁唔紧要啦吓，咁啊开发商 NCSoft ban 咗佢哋 account 啦，咁啲人就去梗系投诉啦，咁然后最可爱，即系一般我谂大家玩过 MMORPG 又写个信去投诉嘅咧，100个100个你都知道，佢99.99% 都系俾个罐头信俾你噶嘛。嗱呢个真系，我觉得如果系讲关公程度咧，甚至可以厉害嘅暴雪个 Are You Thankful， 即系我真系个人生刷新咗我呢个 MMORPG 嘅客服回信嘅新上限。佢嘅回信系乜嘢咧？我睇唔明中文。我唔知佢用英文写、用韩文写定用中文写，总之佢嘅嘢就系意思就系我睇唔明中文。你点乜嘢？我屌，我系连你屌乜嘢我都唔知道。我唔系话不是，都唔系乜用，连屌你个噏乜卵嘢我都唔知道。哇！即系你自己直认，因为嗱，如果你系搞韩版，你班友仔走去我韩国 server 玩，然后又出咗事，你走去写中文过嚟，我屌鸠你就理直气壮啊！你走嚟直认中文版嘅天堂德。然后出咗事，人哋寄信俾客服，你有能本事话听我睇唔捻明中文， 我完全理解唔到一个点样厉害下服先可以做出咁嘅嘢出嚟。因为我就当你唔知点解唔请识中文嘅人，佢系净系识韩文嘅，有 Google Translate 嘅大佬，你尝试都尝试下，或者你落英文啦，你写英文出去啦，都得噶嘛。即系话咧，我哋净系接受用英文去投诉，因为好有好多公司嚟噶嘛，包括 WhatsApp 我濑过嘢噶啦，我真系一啲某啲原因，我要同佢客服揾佢，结果佢同我讲唔该讲英文。最可爱系乜嘢咧？佢另外提下可以其实 NCSoft 可以考虑下。点解？因为我系先写中文俾佢，佢又话我可以写中文嘅，但系咧佢讲到明，我写中文的话，佢系会自动 translate 变成英文，之后我再尝试去处理呢个问题嘅。但系佢话我听，我杂中文 translate 唔到一个够品质嘅英文俾佢哋，即系话佢唔可以经过自动机械翻译去处理我的问题，所以要求我用英文。但如果佢加咗咁多嘢之后咧，我就最多就话：屌咁，你做香港咁多捻多人，香港人生意都唔揾个中文嘅人，包括台湾嗰边啦。喂，成个大中华地区咁捻多人，你竟然揾个识中文嘅人都冇。我最多就系咁样讲嘅啫，因为佢有尝试过接受我使用中文啊嘛，即系最少有个凑啦。但佢呢度一句我唔识中文 ，bye。即系而且佢呢个问题系关钱事嘅，老老实实。WhatsApp 你最多话：屌，你又冇俾钱，今日屌啦咁多多多声，即系。因为我是 iOS 的用户，所以我是没给过100蚊的。咁唔紧要啦，呢度咁佢就俾人跳。咁啲货奖就係话端万啦，端十万，甚至据说有过百万嘅。根据佢哋个自救会所称啦，淨係佢哋已经知道嘅，即係佢哋自救会内部啊，加埋所损失嘅金额已经超过咗5000万台币啦，当然係。如果佢哋根据佢哋估计计埋冇加嘅呢，係成亿嘅。成亿嘅钱，你夠胆死话我听一句唔识中文就打发晒佢哋走。我真系呢啲真系，你走咗黑骨嚟咗个仲黑嘅 NCSoft， 即系啊！不过你又唔好话我会赞佢，啱啱讲到要数够啊烂盏噶嘛。之前我哋又系丁特呢个玩家，又系止暴自弃嘅延伸嚟嘅，呢个系跟进嚟嘅。咁我哋之前讲过啦，咁佢就走去屌鸠佢个机率不杀，咁啊烂盏出嚟嗰组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咧一个破釜逻辑两难嘅回答嚟嘅。就提出咗两个解答，但两个解答系互相矛盾嘅，唔可能同时成立嘅。OK， 唔紧要，咁都算啦。你嗰啲咩查无不法，借借指教呢啲咁嘅死人嘢，呢把粒字你可以 Google 下咩嚟嘅，都算啦。大家都知道边个理亏，大家心照，都谂住心照就算啦。结果烂产居然就系告翻阿丁特，话呢个指控啊，对我哋造成呢个名誉损害，用民事诉讼真系告鸠丁特。佢有两样嘢好似好捻 cheap 嘅，第一佢系用民事诉讼。因为呢件事系可以用刑事诉讼诉出嚟嘅，有咩分别呢？民事诉讼嘅话咧，你系冇办法攞类似法门之类嘅物体嘅，你嘅成本、你嘅受众啊，个成本会大幅飙升。即系虽然丁特都系算系有钱嘅人嚟嘅，但系佢相对一间大公司嚟讲咧，又另一回事了。即系其实有啲就系、是、大石砸死蟹嘅嘢。而且喂，大家之前我哋上次讲咗睇过啦，明眼睇咗边知道知边度有问题咯。咁嘅情况下，你真系够对面。即系告埋暴发品，老实讲，厂商去告玩家，无论因为任何原因，我哋睇咗好捻多次噶啦。无论因为任何原因，第一步先输就一定系厂商先输一步噶啦。就系你走去告你嘅客户，咁你啲行动点会走嚟玩呢只游戏啊？喂，我玩你只 game 会俾你告喎，大佬，我俾钱你做，你俾生意你做，你真系告鸠我，我谂一黐捻线嘅真系。即系呢个作为玩家，虽然我唔真系唔会再玩天堂，绝对唔会再玩噶啦。问题就系、是、作为一个玩家，我真系完，我咩系作为一个人，我都难以接受呢咁样嘅情况。老实， 黐乸线， 即系告你哋客，仲要系豪客嚟嘅。丁特佢用咗嘅钱系段百万计嘅台币啦，当然系即系港币都应该过咗百万嘅。其实即系段一个段百万计大富奖嚟嘅，你真系告鸠佢。即系我 OK， 佢再俾钱你啦，咁你最后掠多佢一笔。是不是这意思啊？我理解不到啊，老老实实。不过算啦吓，我哋唔讲啲咁沉重嘅嘢，我哋讲翻啲欢乐少少嘅鬼佬相关啦。P 站，即系老实讲啊，啲人话 P 站年度数据，我真系嗱，我唔系扮纯情，我真系第一个谂法 ，Pix 年度数据有乜咁特别咧？ 都唔纯情喎、 啊。嗱，Pix 为大部分嗱嗱，先讲啊，有六成嘅图咧都系全年龄噶，唔系佢入边即系唔系十八禁为主啊。 嗱，就咁讲啦。一个前算唔算都系算系前啦，就系、是、世界最大嘅咸片网站 Pornhub 就公布咗佢每年一度嘅 数据啦，因为佢 即系因为年底啦嘛，开始有啲年度数据，因为但系佢唔系奖嚟嘅，所以我哋唔喺个谷埋一齐入边讲。诶，不过我先问个问题，你话钱而家第一系咩啊？ 唔知，因为好简单，其实而家就群龙割据嘅，即系自从都自有知噶啦。 群龙割据 俾人冚， 俾 人冚咗好紧要啊嘛。搞到佢成个 铺盒系俾人大清洗嘅，洗到系渣都冇得剩嗰只。咁而家就分散咗啦，即系好多档，但其实大家知边档打边档，我费事讲个名啦。 但系分散咗嗰档，唔系应该最大嗰档，反而就稳咗第一咩？ 即系叫做冇一间好似佢咁大咯，变咗就群龙割据嗰只咯，好几档，即系 iVideo 啊，好几档，但系就冇一档好似当年Pornhub 咁样独霸雄霸天下嗰只。 咁啊，好啦，咁佢就出个分类啦。咁点都要关 ACG 事嘅，所以我哋就讲同 ACG 相关嘅 keyword 啦。 首先讲下先，就系、是、世界上最多人睇嘅种类。俄罗斯 hentai 即系日本动画， 即系呢个唔同国家之间佢哋搜嘅 keyword 搜得最多。 系啦，我拗晒头就系、是、俄罗斯同巴西对 L 动画咁有兴趣嘅咩？ 因为如果系 hentai tag 嘅话，如果我冇理解错，应该全部都系指日本嘅 ACG。 系 咁啊， 冇错嘅。 咁啊，而且咧就另一个咧就系中国啦，中国咧就系 Japanese。咁啊唔关 ACG， 唔系原唔应该唔关 ACG 啊，应该真系 AV 日本 AV 嗰边啊。 嗱，我简单介讲下啲分类啦，讲下啲各势力势力分布啦。巴西同埋俄罗斯就 hentai， 中国东南亚成个东南亚包括咗北南韩在内 ，Japanese 即系日本，跟住非洲美国就 Mormon 即系黑人，加拿大墨西哥 lesbian 即系女同 吓、啊、等等啊。黑人嗰部分咧系包括北韩嘅，我真系唔知金仔原来中意睇黑人嘅。 唔系，应该我应该讲到系属于佢冇分类啩，因为佢因为佢唔知嘛。 唔系，系紫色嚟噶嗰个，应该系黑人嚟噶，即系金仔原来中意睇黑人。 咁重口味嘅？ 唔知 道。有趣就系、是、嗰度应该嗰度系嗰个地中海，但系总之就系、是、嗰样嘢我地理太差啦。好似总之系伊朗伊拉伊拉嗰带啦。屁股。哇吓，乜嗰兴美嘢嘅咩？不过唔好讲啦，跟住阿拉伯啦嗰啲，总之就系意外地，原来 lesbian 咁受欢迎噶，好，因为我发现咗几多地方原来真系搵 lesbian 嘅， 唔使睇到男人啊嘛，而且有两倍女，即系我最嗱我最肤浅嘅理解啊， 两倍女要讲就 我最肤浅嘅理解嘅咋，我真系唔识啊，因为我真系冇睇 啊，跟住好啦，跟住讲下啲最首之首神字啦，最多人就 hentai 啦。跟住 Japanese lesbian MILF Penny Asian Spread Mom Emily Big S 啊，咁又数落去啦，呢个就唔重要嘅。跟住就系系啦，都都系 Jesse 同咁啊，两套同啲 ACG 相关啦。我哋讲翻啲咁啊，佢入边咧就另外分咗个 ACG 嘅角色分类嘅排名嘅。 我哋至爱嘅 Lola Goff 系第一名嘅。 啊，即系虽然我好理解唔到。佢个第三名到底是什么回事 ？Super Mario 都几好味。 其实我理解到啊，但系就佢好明显搞错咗啲嘢，系冇错。Mario 系一个人名嚟嘅，但系 Super Mario 系一个作品名嚟嘅。呢、这个唔系一个人名嚟，大佬，唔系佢照揾 Mario 嘅嘅 L 嘢，唔系佢系揾 Mario 呢套作品相关嘅 L 嘢。 有少嗱，我讲下啲排名先啦。第一名 Lola 姐啦 ，Lola Goff 啦 ，Tomb Raider 啦，跟住 D Wolf 就 Overwatch。第三名就是 Super Mario 啦，跟住又接住 Jill Valentine 就包食嘅，跟住就碧姬公主，跟住Tifa， 跟住 Boss Edo， Bossetti 唔知边个嘅 ，Ada Wong、Link、林柏，得我明白，好英美嘅嘢其实唔少嘅，跟住春丽，皮卡丘，包食嘅Kraya， 即系前十名就呢几个。 即系老老实实，即系嗱，先讲啊，因为Pornhub 虽然理论上系全世界最大的色情网站啦，但系其实佢主要都系欧美为主嘅，所以系其实亦都系反映咗欧美啲人想睇乜嘢嘅啫，就同我哋嘅关系就相对比较少嘅理论上啦。 咁就即系我做一个条咁咧，动画游戏方面咧，Fortnite 咧就第一名嘅 ，Minecraft 第二名。 作品 第三， 以作品嚟讲啊，系啦，即系 Minecraft 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多人玩嘅，唔系最高销量嘅游戏。啊，先讲啊 ，Fortnite 其实系同时上市人数最多嘅游戏嚟，大家知噶啦。佢呢两个作为第一名，咁啊好正常嘅事嚟噶啦。嗱，角色嗰边啦，仲有啲譬如龙王机啊，即系其实一个不存在嘅角色啊，理论上，不过都佢都系入咗榜。 即系点讲啊，仲高过阿 Peach， 即系不过大家明白啊呢啲嘢。 Okay、 之前都可能啊碰嗰段时间嘅，咁啊好啦，好啦，讲啲新事嘢，我哋讲翻啲近少少嘅，呢个应该算系韩国相关嘅啦吓。即系虽然旧嘢成件事就好日系，而且喺各地嘅代理喺中喺日本嘅代理系 Ustar 添啦。咁蔚蓝档案传出呢、這个佢入边其他幕。俾人和谐咗，咁咧其实本来就冇乜嘢咯，老实讲，我觉得。但系佢之前咧就信誓旦旦话，我哋绝对唔会搞和谐 something like that。咁问题咧就系、是，如果你有睇过佢哋啲图，唔使玩嗰只 game 嘅，你都知道呢只模呢只外号狼师模仪器嘅物体咧，其实系一个好内向嘅嘢嘅。所以大家知道儿童色情咧喺某啲国家系特捻别麻烦噶嘛。虽然喺韩国、日本呢啲东南亚地方咧，就相对。其实冇乜所谓，相对冇咁乜所谓啦，应该咁叫。咁啊，但系佢嘅国际版咧，就俾人捉到佢咧，就真系和谐咗。佢话佢入边咧，佢当初嘅承诺其实几巧妙噶，因为佢话游戏 CG 嘅剧情嘅图就唔会修剪嘅。问题咧就系呢个算唔算系 CG 图咧？因为佢系一个情景嚟嘅。佢就係即係原本咧就係酸軟少少嘅，所以就會見到入邊有幾多角色嘅全裸嘅裸體嚟嘅。佢因為一啲原因咧，佢係裸體出場，就唔係特登話要色情之類嘅，純粹就係你當 Chubby 啱啱出嚟嗰種情況啦。咁啊，雖然而家我同大家講，大家可能仲記唔記得，唔緊要啦嚇。本來係咁樣嘅情況嘅，而且佢都係該遮嘅都用頭髮遮住咗嘅，就冇咩特別特點俾你睇到嘅。但係國際版咧。包括中文版啦，中文版都算国际版啦。咁佢就系将个镜头缩到去得翻个头，咁咪睇唔到全身咯。咁啊就俾人屌捻到开花。你当初又话好唔会改嘅，咁跟住佢就 冇改啦， 出翻啦， 改变咗镜头啫嘛。 一开始谂住咁样咯，一开始谂住咁样去点啊技术性犯规嘅，咁就最后都系俾人屌得多啦。咁啊最后都系唔好意思啦，但系我哋唔咁样做咧，喺国际版出唔到嘅。其实咧好简单嘅啫，你将国际版斩开两嚿。一个亚洲版，一个欧美版，咁咪可以净系斩欧美版嗰扎咯。佢哋都惯捻咗啲萝莉嘢，冇得睇噶啦。咁样根本冇衰啊，算啦。反正 Ustar 嘅嘢我都唔会搞噶，我都唔会 high 噶啦。我又唔系唔理解佢嘅情况嘅，因为如果佢坚持咁样做嘅话咧，要么就系连日韩呢边都要和谐埋，要么呢一幕要直接斩咗佢。佢系绝对唔可能放出嚟喺欧美，佢一定会俾人告捻到死嘅。 系，即系呢样嘢可以理解嘅。咁讲真，即系用枪穿脚之例。 但系当初你就冇信誓旦旦你咩啊嘛，唔会 cut 嘢啊嘛。 我讲就系你喺中国上，啲戏喺中国上，你有啲尺寸一定唔上得嘅，大家明嘅。即系呢样嘢，我冇坚持，但系有我话冇讲咁准。 啊，放心，呢只嘢唔会喺呢、這个嘢唔会喺中国上架。 即系咁讲啦， 上唔捻到架。 唔系，即系咁讲啦，即系我讲就系、是、你，我讲香港 Disney Plus 系啊，你即系香，虽然话中国唔到啫，但系咁由呢集数都抽起咗大家心照啦。即系唔会怪佢嘅，大家知道就系各处即系。咁你有啲片喺美國上唔到啦，所謂連號稱宣稱自由嘅美國都好多片上唔到啦，冇講啦。咁大家即係走一走咯。但係既然先係同人大大話，就唔好講咁盡。咁講咗之後咧，你好嗱佬，即係唔好下都倒 J 咁去咁盡啦。唔係你到時候你倒 J 唔切 J 嘅話咧，好樣衰啊，咁樣啫。 即係而且都係一句，如果你真係要玩的話。玩游戏玩原版 ，online game 一定要玩原版。我睇咗好捻多次噶啦，你睇唔明啲字都好，你要玩原版。如果唔系咧，一定会有各种狗屁倒灶嘅事发生嘅，包括天堂得嗰单都系啦。好，咁你台又大落啦，咁我哋讲少少北方龙脚相关嘅嘢啦。 好奇系啦。 首先就一单，其实系上个礼拜嘅嘢嘅，不过上个礼拜太多嘢，我就其实唔系好重要啊，所以我上个礼拜冇提到。咁就系、是。外企喺裁员，其实同 A C 社关系相对比较少，因为外企其实都半撤出动画代理嘅学历噶啦。 因为其实而家我所知啊，因为我唔好熟，我完全唔熟噶。其实而家主要代理系 B 站自己做啦，做啦，跟木棉花又做啦，咁样几两三档之后，外企系少咗好多啦。以前都仲听过外企系做，但系而家都冇啦。 即系一啲土豆啊嗰啲，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撤出咗，因为 都撤出咗啦，其实而家真系主要系得翻B 站有做啦，同埋木棉花咯。 啊，因为风险太高，你真系唔知佢几时突然间嗱，你打王又会打到佢，你反日又会反到佢，即系你嗰啲咩战狼又会搞到佢。总之你所以系乜佢个风险系特捻别高嘅。而佢嘅賺到嘅嘢又唔係特別多，因為佢面向嘅其實就係只不過係啲宅，中國嘅宅唔係少，問題就係相對於大眾娛樂佢又唔係真係咁多， 咁既然风险高回报低，咁佢咪好多次出啦。但系当然 Bilibili 冇得走噶啦，因为佢就系以此为家啊嘛。冇咗 ACG， 冇咗二次元，佢哋中意咁叫啦。嘅 Bilibili 什么都不是。虽然佢曾经一度想咁样做，然后俾人屌捻到开花，咁啊结果缩紧咗啦。 结果始终 B 站即系一样嘢就系、是、嘅，你唔好忙本。冇啦，呢个点解自己剩翻得 VTuber 喺度起嘘啫？就系、是、你忙本啊嘛。当初系靠咩搵食啫？咩片？录翻动画好啦，你谂住上，你谂食老正啦，即系洗晒底啦，即系所有嗰啲咩录翻动画啊，侵权片啊，全部清洗晒，咁你咪走咯。B 站其实仲好多噶，唔系嗱 ，B 站有一样嘢就系咩咧？佢唔会 ban 你 account， 但系佢会即刻铲你，但系你有你铲，我有我传，总之大家斗快。咁维持住一样嘢就咩？嗱，我有铲噶，我有做嘢噶，而咁啲玩嘅就系，总之你偷偷地鼠咗上去。捉唔到就我赢嗰隻咋嘛。 因为其实 B 站其实佢就几擅长虚应嘅，无论系虚应玩家啦，虚应政府啦，佢哋总之就系上下政策下退策，总之 我。好难得 hea 你啊 ,B 站。 系好擅长忽悠人哋嘅其实。咁啊呢度有少少类似啦吓。大家知道喺中国贬咗官嘅话咧，就会隔段时间之后佢就会喺第二个地方就出现翻噶啦。咁即系呢个就唔系讲官啦。Alex。之前我哋提过啦，女权嗰度成入边，我哋讲咗都几多下嘅嗰单嘢，因为个女权事件，咁佢就俾人 ban 咗啊，乜乜七七噶嘛，佢今次就解封啦。不过咧，佢个同一时间咧，佢就要负责赔偿 B 站因此而产生嘅损失，据说就系2000万人民币。哇，老老实实2000万啊，大佬， 好攞嚟啊！ 虽然对佢嚟讲咧，就可能冇什么大不了嘅，因为据说啦，即系据说嘅啫，佢一年嘅收入就系呢个数噶啦。即系佢打一年白光咯，要因为讲错，其实都一惨嘢啦，一系列嘅错讲错嘢，结果要打一年白光吓、啊，而且仲要讲紧呢一年白光系讲紧佢当红的时候，佢而家封咗之后重新出翻嚟，系咪咁样啦？唔知道，但系总之佢就同 B 站就倾咗和解，赔晒钱，重新出现翻啦，咁样。对 B 站嚟讲，梗系第一先代咗你2000万先讲啦。咁其实佢又唔系真系有钱嘅，咁啊即系。呢啲代实嘅嘢嘅话，虽然佢话要分期俾啦，另跟住原本咧就系有毛有翼识飞嘅 Lex 咧，突然间就变咗死狗啦，你哋只能乖乖地系帮佢做嘢啦，几乎系打佢工出佢粮啦。喂，好简单，赚到嘅钱，你喺边度赚钱啊 ？B 站 ，B 站赚嘅钱你去边度啊 ？B 站，仲唔系打佢工出佢，打佢工出佢粮，直情买咗身俾佢添啦。 系，咁好多都系噶啦。 嗱，所以佢就对我哋嚟讲系基本上冇影响嘅，因为历史系基本上只有好早期的时候同佢睇下，而家咁捻多讲动画嘅人，几阵时轮到佢啊？佢又唔系讲，又唔系特别有洞见，有洞见嘅又有多过佢，有吹过佢嘅又多历史，老实实觉得系得翻以前嘅名气嘅啫嘛。即系嗱，我唔系想黑佢，但我真系只系陈述翻我对佢嘅睇法啫。好啦，继续都系 B 站相关。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12月13日就系大陆啲公祭日啦，即系咁多年都冇提过嘅南京大屠杀，突然间又再撩翻出嚟。 唔系咁嗱呢样嘢就公平啲讲，咁每年喺8月6日、8月9日咧，咁讲咗元八纪念都有嘅，咁人哋都有做元八纪念，今日呢个南屠杀纪念都应该有嘅，公平啲好。 但系老老实实，我真系活咗30几年。我真系冇乜听到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虽然佢偶不时都会攞南京大屠杀出嚟提，但系公祭日呢样嘢，我真系活咗30几年先第一次听，今年我先第一次听，唔紧要，总之佢就搞到好卵大啦，突然间，我谂啊，你到底系死咗咩人啊？因为咧，佢呢个级数咧系嗰紧汶川大地震，接近系嗰个级数，未完全到嘅，因为嗰度未到咁余灵。但系咧，佢就汶川大地嗰个地方就系嗰阵时咪话所有啲嘢要黑白画面啊，即系唔准娱乐啊嗰啲嘢嘅。呢度咧就系大陆所有啲应用啊，什么 something like that， 总之见到嘢全部黑白晒，全部变晒黑白。咁而且咧就 Bilibili 就加咗样嘢，我真系呢个唔知系加监定乜嘢啦。因为南京大屠杀系理论上日军侵华啦，咁啊佢就杀咗好多人啊嘛，咁理论上日本人嘅事啦嘛。咁佢咧就罚咗去边度咧？罚咗落去日本啲 VTuber 上边，喺 Bilibili 上边嘅日本 VTuber 全部禁播3日，而且呢个彩虹社个 logo 都俾人，因为我唔知系佢自己主动啊，定系被动嘅。总之佢个 logo 咧，本来系人如其名啦，佢右上嗰个系彩虹嚟噶嘛，个成嚿变咗黑白。先讲啊 ，Bilibili 个站本身咧系冇黑白嘅，净系佢自己个 logo 黑白咗， 就好撚奇怪。如果你話成個界面都變咗黑白咁，其實就係過咗個濾鏡啦嚇，唔係噶。因為你睇你上淘寶啊，如果冇聽錯啲人講啊，因為我冇用啊，喺 Twitter 上面見到有啲人話喺嗰一日你上淘寶啊，係會變咗黑白色嘅。但係只要個地區校咗唔係中國，好似香港都唔係嘅，就會變翻個彩色噶啦。咁唔緊要啦，所以啲人就話。哦，呢、這个彩虹蛇变咗黑白蛇，而且仲要最搞笑系乜嘢啦？你要悼念咁啊，即虽然佢未去到汶川嗰个程度啦，即系咁愚灵啦，咁未到啦，咁但系即理论上呢都系一个好严肃嘅日子嚟噶嘛，理论上啦吓，要咩下半期啊，全世界变黑白啊嗰啲嘢噶嘛，佢系要求中国嘅 VTuber 加班吓，即你话点解？ 唔好明喎，唔好明喎， 系啦，同啱啱讲嘅嘢有关系嘅，佢禁咗系彩虹蛇在内嘅日本 VTuber。因为佢要保持翻佢嘅直播数目，咁你冇晒啲日本 VTuber 啊嘛，咁你要搵啲中国 VTuber 去顶埋佢哋个间咯，所以变成就系做死入中国嗰啲 VTuber， 然后就禁咗入边嗰啲 VTuber 嚟做嘢，即系杰出的一手，即系 Bilibili 呢个操作我真系服烂咗佢，真系各方面都系，无论系好定坏方面都系，我真系服烂咗佢。嗱，嗱，好唔好？成日都讲埋啲衰嘢啊，如何啦？让我哋攞个 BDC 相关，但系有趣少少嘅、轻松少少嘅新闻作为结尾啦。咁就咩啦 ？BDC 嗰边嗰边咧就搞，唔系官方嘅，就有人喺嗰边搞啦，搞咗个比赛，就系、是、大家知道游戏王，或者 card game 啊 ，card game 嘅游戏王，其实就出咗好捻多卡，然后佢系常态性咁做坏啲卡，然后常态性咁 ban Q 咗佢啊嘛。即系你早期嗰啲咩五毛十毛嗰啲，应该系全部 ban 捻晒。我每一个去检查，因为有啲后尾就过咗气之后放返出嚟嘅。即係譬如强有之户、就大家最熟嘅其中一只强有之户係 ban 咗㗎嘛。我唔知係一限定係完全 ban 咗，我唔肯定。因为佢哋就变嚟变去嘅。咁佢就话假如我哋出一个完全冇 ban 嘅赛制会点呢，即係个群魔乱舞以 MTG 嘅术语就係 T0 嘅比赛，一个完全无限制嘅比赛，咁会点样啦。咁结果呢就係八强入面有六副啦，有胜利龙。四强入面全部都有胜利龙，因为胜利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说你几咁强的卡都是劲啊屈机啊有无限组合 something like that 嘛，但是在那么群魔乱舞的情况下呢，其实它是一个猜拳比赛来的。这个讲法呢其实近几年已经很少人提了，因为其实格拉美的确有改善到的这个问题。什么叫猜拳比赛呢，因为游戏王的正式，这个是正式规矩来的，决定游戏的先后攻啊，因为轮流打嘛，先后攻是用猜拳决定的。猜赢咗个就先攻，因为基本上一定会揀先攻啦，因为先攻嘅优势非常之巨大嘅。巨大到咩程度呢，如果係咁样冇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呢，先攻几乎铁定胜利。去到咁嘅程度嘅去到。只要你full dead冇问题的话，或者係你抽的时候唔係太极端的话，应该都会係先攻你就会赢㗎啦。咁所以点解会有胜利龙就会入晒落去呢，就係、是、胜利龙系一个破坏规则或者系创造规则啦。Chain card game 系金定律嚟嘅，虽然系 MTG 嘅金定律啦，其他 card game 唔一定系嘅，就係、是、一切规则以卡面为准，或者应该系话修正后的卡面为准。即係话卡上面咁样写就系咁样写㗎啦。除非你要改，你要陷误咗佢。如果唔系话就卡面咁样写就咁样写。而卡面写乜嘢呢，如果你直接用距离攻击对方，并且令到佢嘅生命值变成零。你获得呢次嘅对战胜利，咁点解呢，就系、是、生命值变成零，咪即系输咗咯。咁你对令对方生命值变成零，就系比赛赢咗。你有咩用？点解仲要再加个咁嘅规则呢，就系、是、因为咧正式比赛入边咧，通常都系三盘两胜嘅，有盘三胜甚至以上嘅比赛嘅，但系通常都系三盘两胜啦。咁你通常赢咗之后，咁你就会先后攻会交活嘅，即系输咗一个通常就系啦，因为你可以系后攻再赢，咁对方依然都会继续系先攻嘅。如果你是先攻然后赢了，对方就有权选择他是先攻定后攻，我慢慢提过啦，你一定会揀先攻㗎嘛。咁就三盘两胜咁情况啦。但係呢胜利龙嘅效果呢，就係、是、如果你係用佢特殊的攻击性去胜利嘅话呢，直接唔使打三盘两胜，一盘就收皮了。咁呢个就係胜利龙嘅效果嚟㗎。咁喺无限制嘅情况下，群魔乱舞嘅情况下，你要令到一个毫无特殊能力，你要三隻制身召唤嘅怪兽冇特殊能力，都唔系特别高攻嘅状况之下，要攻击对方生命力变零，都唔系太困难嘅。即系游戏王嘅有群魔乱舞去到咁嘅地步啊！如果冇限制的话，咁所以就变成就系、是，其实实真就系猜拳先攻，跟住圣骑龙打死对面赢咗，最终游戏王立于一切嘅顶上之上，就系、是、胜利龙。少少资料补充啦吓，因为呢个效果咧，其实佢入咗 bad list 嘅，而且我相信系永久封禁噶啦。而有趣的是系咩呢，好多比赛卡，有啲比赛胜利奖励卡啦，即系 得几张嘅啫，甚至得一张两张嘅啫，就系赢嗰个先有嘅啫。嗰种卡咧，好多都系用胜利龙个效果，唔系叫胜利龙，但系个效果同呢个胜利龙系一模一样嘅。但系下边多咗一句就系、是，此卡不能使用喺正式比赛中使用，佢会咁样讲嘅。咁、所以咧，其实官方咧都系承认咗呢张嘢咧系王者嘅卡嚟嘅，即系最强嘅卡，唔系蓝眼巴罗，亦都唔系什么埃及使者，乜 Q 都唔系，系胜利龙。记得一个记得嘅嘢，如果你系一个唔太玩 trading card game 或者唔留意而你用嘅 trading card game， 净系睇动画漫画嘅话咧，我同你讲一讲呢个咁嘅趣闻啦吓。咁啊，记得嘢嘅咩嘅嘢，咁啊，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啦，有冇嘢补充？ 差唔多，冇乜啦，差唔多啦，讲咗咁长啦。 系啦，咁 我以为冇乜嘢讲，叫咁鬼多嘢讲。 再讲嘢嘅中间唔系好耐啫。咁 好啦，咁就下个礼拜就圣诞节啦，祝大家有圣诞快乐快乐啦。 虽然我哋出街的时候应该过捻到圣诞，甚至系一年见噶啦， 系啦，因为我其实尽量快啲啦，我哋会尽量快啲啊。 我嚟 ，OK， 好啦， 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